竟然置徐州于不顾，很明显的目标只是京城。朱棣就如同一头活牛啊，什么都不顾，只向着自己的目标挺进。这种豁出一切的敌人是最可怕的。在三月，平安将军得到消息，朱棣已经离开徐州进攻宿州。眼见北军行动如此迅速，平安命令士兵急行军，终于赶到了宿州附近的肥河。在他看来啊，朱棣急于打到京城，必然不会多做停留，只要能赶上北军就是胜利。然而平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跑步前进的朱棣并没有忘记自己。朱棣已经在肥河准备了礼物相送，全当是感谢平安率军为他送行。当这平安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跑到肥河时，立刻遭到朱棣的伏击。原来朱棣为了切掉这根讨厌的尾巴，已经在这里埋伏了两天，等平安军一到立刻发动进攻。平安没有想到，追了一个多月的朱棣竟然在这里等待着自己，全军毫无防备，被轻易击溃。平安反应很快，立刻扯着自己的战马继续狂奔，只是奔跑的方向与刚才的完全不同而已，而他的残余部队也纷纷效仿。这样看来，平安一个月的时间主要工作就是不断跑来跑去。朱棣的攻击虽然打垮了平安，但也减慢了自己军队的前进速度，而南军呢，也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追击的部署，重新集结人马追了上来。而朱棣也终于明白，盛庸等人是不会让他安心上路的，于是解决掉这些后顾之忧，才能获得最终胜利。五月，南军和北军终于正式相遇在睢水附近的小河。南军的统帅依然是平安。事实证明啊，如果光明正大的开打，北军是没有多少优势的。双方经过激战，北军虽然略占优势，但一时之间也无法打败这只拦路虎。而此时正值南军粮草不足，朱棣判断现在正是南军最为虚弱的时候，如果发动总攻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朱棣从来都不是一个光明正大出牌的人，他还是用了自己拿手的好戏，偷袭。他和往常一样，在河对岸排补士兵，却把主力连夜撤到30里外，趁着三更半夜渡河，对南军发动进攻。朱棣晚上不睡觉，摸黑出来亲自指挥偷袭。他本以为这次夜渡对岸一定能够全歼南军，但他也没料到在对岸他会遇到一个曾给他带来很多麻烦的老熟人。朱棣整顿上岸之后，便对平安军队发动进攻。平安军果然没有提防，阵脚大乱。就在全军即将崩溃之刻，一支军队出现。这支军队正是南军的援军，带队的就是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他带领部队日夜兼程，所谓来得早还不如来得巧，他立刻命令军队投入进攻。朱棣万没料到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深夜里又多出一支军队来。在糊里糊涂地挨了徐辉祖几闷棍后，他意识到大事不好，随即带领全军撤回。徐辉祖趁势大败北军，并斩杀了北军大将李斌。朱棣的这次夜袭可以用偷鸡不成丢了把米来形容，不但没有完成战略任务，反而丢了不少士兵的性命，而更大的麻烦呢，还在等着他呢。回到大营后，将领们长久以来积累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们一直背负着反贼的罪名，拿着自己脑袋去拼命。虽然朱棣 带给过他们很多胜利，但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已经看出胜利似乎还很遥远。此次出征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直扑京城，但现在遭遇大败，却连京城的郊区还没看到，那么掉脑袋的事情啊，是绝技不能马虎的，至少呢要讨个说法。于是他们纷纷向朱棣进言，要求渡河，另找地方扎营。其实啊，这个朱棣明白，就是变相要撤退。朱棣这心中是七上八下呀，所谓直捣京城不过是个许诺而已，怎么可能当真？何况路上有这么多车匪路霸，要想唱着歌进城，只怕是难上加难呢。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如果后撤军，军心必然大乱，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他一如既往地用坚决的口气说道，此战有进无退。然后他下令，愿意留在此地的站到右边，愿意渡河的站在左边。朱棣又打起了如意算盘，一般这种类似记名投票之类的群体活动都是做做样子，他相信谁也不敢公开和他作对，但这一次他错了。将领们呼啦啦大多数站到了左边，哎呦，这下子朱棣真的没办法了，他十分生气地说道，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然后坐下一个人生闷气，在这个困难时刻，朱能站了出来，他支持着朱棣，他大声地对那些将领们说道，请诸位坚持下去，当年汉高祖刘邦十战九不胜，最终呢不也占据天下了吗？现在敌军已经疲惫，坐困于此地，我军胜利在望，怎么能够有退却的念头呢？将领们都不说话了，这倒未必是他们相信朱能的话，而是由于张玉死后，朱能已经成为第一大将，素有威信，且军中亲信众多，得罪他未必是有好果子吃。经过这儿一闹，该出的气也出了，该说的话也说了，反正已经上了贼船了，那就做吧。朱棣以一种近似感恩的眼神看着朱能，看着这个在艰难时刻挺身而出支持他的人。他也曾动摇，但严酷的现实告诉他必须坚持下去，就如同以往一样，不管多么困难，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希望。战争的胜负往往就决定于那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似乎是要配合朱棣的决心，这个朝廷方面不知道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说北军即将失败，应该把徐辉祖调回京保卫京城。于是刚刚取胜的徐辉祖又被调了回来，留在小河与朱棣对峙的只剩下平安和何福。由于感觉此地不易防守，两个人经过商量决定合兵到灵璧坚守。可是漏屋偏逢连夜雨啊，两个人属下的士兵本来就已经疲惫不堪，护送粮饷的队伍却又被朱棣击败，粮饷全部被夺走，这下子可算是要了南军的老命了，饭都吃不饱还打什么仗？于是两个人一碰头，决定明天突围逃跑。为保证行动一致，他们还制定了暗号，三声炮响。第二天呢，这个南军士兵啊正在收拾行囊准备溜号，突然之间呢，三声炮响起来，哒哒哒，士兵们听到暗号是二话不说撒腿就跑。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三声炮啊 并不是自己人放的逃跑暗号，正好相反，这是北军的进攻信号。原来这个北军也在同一天制定了进攻暗号，而这暗号正是三声炮响。哎嘿，真是命苦不能怨政府啊。这是一个极为滑稽的场面，准备进攻的北军正好遇到往外出逃的南军，哪里还讲什么客气，北军呢、顺势追杀呀，不但全歼南军，还抓俘了平安等37员大将，只有何福跑得快，单人匹马逃了回去。朱棣的坚持终于换来了胜利，他踢开了前进路上的最后一颗绊脚石，开始向最后的目标挺进。灵璧之战彻底击溃了南军的主力，至此之后，南军是再也没有能够组织起像样的反攻。在历经千辛万苦战胜无数敌人后，朱棣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圣雍、铁玄、平安已成为过去，没有人能够阻挡我前进的步伐。朱棣的下一目标是扬州，此时城内的守护者是监察御史王斌。此人呢，本想抵抗，却被属下出卖了，这个扬州城是不战而降。扬州的失陷沉重地打击了南军的士气。今天呢，我们呢不用看地图，只要稍微有点地理常识，就知道这个扬州和这个南京有多远。朱棣的靖难之战终于到了最后阶段，他只要再迈出一步，就能够踏入朝思暮想的京城了。坐在皇城里的朱允炆已经慌乱到极点，他万万没有想到薛蟠竟然搞得自己皇位不保，他每天六神无主啊。而这个齐泰和黄子成呢，此时并不在京城之中，他的智囊团只剩下方孝孺，既然如此，也只好向这个书呆子讨计策。方孝孺倒是胸有成竹，他不慌不忙地拿出做学问的态度，列出了几条对策。首先呢，派出大臣，外出募兵，然后号召天下秦王。为争取时间呢，要派人去找朱棣谈判，表示呢愿意割让土地，麻痹朱棣。朱允炆看得如此有把握，便依照他的计划行事，希望这位书呆子能够在最后时刻拉他一把。后来的事实证明啊，方孝孺确实是一等忠臣，但却绝对不是一等功臣。他所提出的外出募兵、号召秦王，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朱棣已经打在了门口，怎么来得及呀？而所谓的找朱棣谈判、割让土地换取时间，这就等于痴人说梦一样。玩弄诡计争取时间，正是朱棣的强项，哪里会上方孝孺的当？朱棣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造了4年反，并不是为了拿块土地当地主，他要的是天下所有的一切。话虽如此，当时的大臣们还是按照方孝孺的部署去安排一切，其中啊，最重要的是与朱棣谈判的任务交给了庆城郡主。哎，请诸位千万不要误从这位郡主的封号来判断他的辈分呐、实际上他是朱元璋的侄女，朱允炆的长辈，按照身份和年龄计算，他是朱棣的堂姐。庆城郡主亲自过江和朱棣谈判，那么朱棣呢，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也使得这位郡主认为朱棣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了一大堆骨肉兄弟不能相残之类的话，

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中岳嵩山被称为五岳之尊、万山之祖，古称外方、崇高、嵩高等。嵩山西起龙门，东至郑州，长120公里，绵亘于黄河南岸。自西而东有万安山、紫云山、大苦山、当阳山、少室山、太室山、五指岭等组成。主体太室山、少室山位于登封市境内。太室山主峰峻极峰，海拔1495米。少室山主峰连天峰，海拔1512.8米。嵩山位于天中，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山、中华民族的父亲山等赞誉。禅宗祖庭，道教洞天，儒学圣地，武林盟主，天地之中，五世同堂，齐集嵩山。因此，我们只能以仰视的角度来审视嵩山。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远古时代，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女娲补天，伏羲画八卦，二郎担山赶太阳等众多神话传说，在嵩山地区都留下了回响的遗迹。距今9000年到7000年的裴李冈文化，在嵩山地区有43处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密，为全国之冠。距今4500年到40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在嵩山地区更是星罗棋布。王成刚、八方遗址、颍阳遗址、杨村遗址、军招南洼遗址，分别是全国和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时期，人文始祖皇帝诞生于嵩山余脉凤后岭下的轩辕丘，战胜蚩尤，建功立业， 一统华夏后定都于嵩山脚下。唐尧、虞舜的重大政治活动在嵩山地区也很多。尧晚年数次到登封箕山拜访许由，留下了箕山、颍水、洗耳泉、引牛坑、许由冢等文化遗存。后来帝尧巡守阳城，并以百岁之高龄驾崩于嵩山脚下的登封阳城。舜帝传说曾到登封附属城经商，和到嵩山访贤大禹。距今4000年到3000年，嵩山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立国的中心。虞都阳城、杞都阳宅、真寻、汤都西伯、商都郑州、东都洛邑环嵩山而立，一举奠定了嵩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不可取代的中心地位。周武王灭纣后在太师山祭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封禅活动。历代帝王不断游历嵩山，留下了不少佳话。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认为嵩山是天室，并再次祭天。成王继位后，摄政的周公遵照武王的遗嘱，营建新都洛邑。在占卜盛行的时代，周公一方面做洛邑位居地中，求地之中以建王而富安万民，王者必居土中的舆论；一方面打着制定立法、发展农业生产的旗号，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他在全国设置了5处观测点，以颍川阳城为钟表，开始铸土龟、立木表测量日影。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测量，周公把测量的数据一一记录下来，发现了日影有一个由长到短、再由短变长的周期，并根据每天日中日影的变化找出了季节的变化，得知了冬天日影长、夏天日影短的规律。于是他就把一个周期称为一年，并把日影最长的那一天定为冬至，把日影最短的那一天定为夏至，把长短变化中的两次等分点分别称为春分和秋分。这样根据四季变化指导农业生产就有据可依。古时因为科技落后，生产力不发达，认识水平低下，人们认为天圆地方，认为天球投影下的地球南北长3万里，与八尺表测量出来的日影长对照，认定影长一寸，地差千里。周公利用龟表之法测土深、正日景、求地中、验巳时，发现登封阳城夏至时表影长1尺5寸，恰在地球南北的中心点上，于是就认定这里为天地宇宙的中心。正因为此，周公即派太保昭公去距地中阳城仅100多里的洛邑观察地形，随后亲往洛邑营建都城。周公正德阳城为天地之中，于是中原地区被称为中国，豫州被称为中州，华夏民族被称为中华。中国、中华、中州、中原、中越、中土、中央、中天等词语中的中字都由此而来。连河南方言中也不说好不好、行不行，而说中不中。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唐开元12年，即724年，著名天文学家孙一行奉命考前代朱家历法改撰新历， 再次组织了一次空前的天文测量。他仍以登封阳城为中心观测点，并根据实地测量结果编成了结构严谨、条理分明的大眼历。他的下属南宫说，为保存周公测景的旧制，遂把周公时期的土龟木表更改为石龟石表，并刻上周公测景台五个大字。至元十三年，即1276年，忽必烈任用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王洵等人进行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以改进修订历法，这就是著名的四海测验。改历之初，郭守敬就敏锐地首先提出实际观测是治历之本的原则。他说，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所以他集中精力研制新的天文观测仪器，在简要实用的原则指导下，他先后创制了简仪、高表、仰仪、景符等18种天文仪器，而简仪和高表是最重要的2种仪器。而观星台实际就是郭守敬创建改进的高表。为了制定出更加精准的历法，郭守敬向忽必烈进谏说，唐朝开元年间，一行和尚曾命令南宫说到天下13个地区实地观测，而今天国家的疆域比唐时尤为广大，更需到边远的地方进行测验，不然日月交时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可以先南北历表取值测影。英明的忽必烈批准了他的建议，于至元16年设14路监侯官，分几路出发到全国各地进行天文观测。据记载，登封阳城就是这次四海测验活动中的一个观测所，并且是当时全国的中心观测站。至元16年3月，郭守敬由上都、大都开始，历经河南，转抵南海，行程数千里，亲自掌握这一路的测验，曾亲自到登封阳城主持观测，得出了阳城北极初地30-40度太弱的结论。今天的登封观星台、北京观星台是郭守敬创建的2所永久性高表。登封观星台是一座具有测影、观星和计时2种功能的天文台，也是四海测验中27座观测站迄今仍然保存于世的唯一一处。观星台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遗址之一。观星台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它是世界上沿用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天文建筑之一，是我国历史上天文科学发展高峰的佐证，也是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观星台。郭守敬通过在观星台的实地观测，掌握了地球运转的规律，并准确地测出24节气，特别是夏至、冬至、春分、秋分的准确时间，于至元17年编制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该历法的一个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天。和今天的365.2422天，即365天5小时49分12秒，同现代科学测定的回归年长度365天5小时48分6秒相比，一年仅长0.0003日，即26秒。而与现今世界上通用的格比高利历相比，一秒不差，但却比他早了300多年。 授时历编成后，元世祖忽必烈根据上书中“敬受民时”一句，定名为授时历。授时历使用长达364年之久，是我国历史上施行时间最长的历法。后来，元朝皇帝还下诏书把授时历赐给高丽，就是今天的朝鲜和日本、安南及今天的越南等国家使用。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中岳嵩山东南横亘60余公里，峻极于天，气势磅礴。23亿年前，当世界还处于沧海横流时，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沉浸在浩瀚的汪洋大海深处时，嵩山便已横空出世，巍然耸立。5.7亿年前，当嵩山最后一次升出海面，雄姿矗立蔽天时，喜马拉雅山和秦岭都还在海底沉睡。嵩山岩岭有的已届36亿年，无愧于地球上的老寿星这一赞誉。嵩山堪称万山之祖，五岳之尊。在嵩山，我们可以探索华北古路30多亿年的沧桑变化。太古宙的岩浆侵入，远古宙的地壳运动，古生代的海进海退，中生代的滑动构造，新生代的山岳冰川。险峻壮美的嵩山因岩龄古老和发育完全、出路完整、类型齐全的独特地层构造而被冠以天然地质博物馆、地学百科全书、五世同堂的地质史迹。嵩山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中国地质科学院第五任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质公园专家组唯一的中国专家赵迅这样赞美嵩山：嵩山与美国的黄石公园、加拿大的苏必利尔湖、俄罗斯的卡拉半岛等相比，科学价值在其之上。马兴元教授在向国际文化与自然遗址保护委员会推介嵩山地质遗址时说，嵩山地区地质现象中最可贵的是它的重力滑动构造，这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可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前寒武纪重力构造虽然在西南非也有，但不如中国嵩山精彩。从古构造观念上讲，它们是轻沉积物的变形，琳琅满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学部主任伊德博士对嵩山地质景观考察后激动万分地说，嵩山不仅拥有全球罕见的五世同堂地质现象，还融合了地球的历史和文化，真是太奇妙了，全世界的人都期待来此参观。嵩山是石头与人文景观的完美融合，其地层构造在全球有重要的地学对比意义。嵩山地区发育着集典型、稀有、系统性于一身且不可再生的珍贵地质遗迹，是研究地壳演化规律、追溯地球演化历史的理想场所。在不到4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嵩山地区连续完整地出露着太古宙、远古宙、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五个地质时期的沉积和构造，热事件的序列产物， 清晰地保存着发生在距今25亿年、18亿年、5.43亿年分别被命名为松阳运动、中越运动、少林运动三次全球性前寒武纪造山造陆运动所形成的不整合接触界面及构造形态遗迹。嵩山以其丰富的地质文化内涵受到世人的青睐。嵩山地区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开始于上世纪初期。1950年，地质学家张伯生在登封嵩岳寺塔西南山沟中发现了片麻岩与石英岩之间的不整合接触关系，随即命名为嵩阳运动。1954年，张尔道教授把五佛山一带分布的轻微变质或不变质岩层称为五佛山系，并把五佛山系与石英岩之间的不整合接触命名为中越运动。1960年，王约伦教授发表了论文《嵩山地质观察》，在论时肯定嵩阳运动、中越运动的同时，把五佛山系与寒武系之间的不整合接触命名为少林运动。不久，走遍了嵩山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的马兴元教授，在五佛山群葡萄岭祖叶岩与骆驼畔祖之间发现了微弱交角不整合接触关系，创立了举世闻名的重力滑动构造理论。大约从36亿年前开始，嵩山地区的海底发生了来自地幔的基性溶浆喷发和酸性岩浆侵入，形成了被称为结晶基底的花岗绿岩系。在距今25亿年前后，嵩山地区发生了被称为嵩阳运动的剧烈地壳运动。嵩阳运动的结果是海底沉积的花岗绿岩系受到近南北向的应力作用、温压效应而发生褶皱隆起，慢慢露出海面，形成山脉。这是嵩山首次露出峥嵘。后来经过长期风化剥蚀，嵩山渐渐被移平了，加上地壳不断下降，嵩山又被淹没在海水之下，形成滨海和浅海环境，接受了被称作嵩山群的碎屑物质、泥质及钙镁等物质的沉积。到了距今18亿年前后，嵩山地区发生了被称为中越运动的全球性地壳运动。中越运动期间，来自东西方向的应力作用和温压效应使海底的碎屑岩、碳酸岩地层慢慢隆起成山，露出海面，嵩山第二次屹立于中华大地。中越运动后，嵩山再次慢慢风化、剥蚀、移平、下降，逐渐被海水吞噬，形成滨海、浅海等环境，先后沉积了被称作马鞍山群、五佛山群和罗圈冰砌层的地层层序。到了距今5.43亿年前后，嵩山地区又发生了被称为少林运动的地壳运动。少林运动使嵩山一带大范围地升出海面，形成了现在的嵩山山系。后来虽然发生了古生代广泛的海侵，使嵩山山系的主要山峰始终被海水淹没，少林运动结束了地质史上的远古代，进入了古生代。少林寺的位置正代表着这段地质史的分野。少林寺前面是远古代地层，后面是寒武纪地层。从寒武纪到奥陶纪，嵩山地区大部分仍然被海水覆盖，又经过了2亿年，这里的地壳最终上升到海平面以上，嵩山从此扬眉吐气，昂首屹立于天地间。三叠纪时发生了一次延续时间很长的被称为燕山运动的地壳运动。